三姐告状见厅长。 我也给小懒演员当一回跟包的。 厅长，尊厅长休养如其他，容我三哪把话答，说什么中华民国七八 再唱两句好吗？我们的小王泽奇啊，不但能够唱这种风格的唱，还能唱那种风格的唱。你给大家下面唱一段什么？ 吃元宵。 吃元宵。咱们不唱了，咱们下回再唱好不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来自北京门头沟区东新坊小学另外一个小男子汉李巩为大家演唱红军的激流。 家

心，

情。 话有什么话不可讲的，但讲回家，爹爹做主，已将小妹的终身许配马家了。马家，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云台，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想你。 再请听《山伯林中》。 人数寒蝉在，是指望人文家怎关怀，谁只为要迎台玉染成疾病难关怀，看我儿归还泉，我的 最后是盗墓化蝶。

可见可见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口红红刀枪。 好像宝贝灵子像扶着小辈我行着临早这年是无力量只能记着做妓女两度照在面上犯恶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顽一逼得我不能迎来住我失手将他性命丧 平不应昏厥在楼旁，一下卡地后清切，以为此番要兴旺，多梦乡亲家我就谁次逢生得康跑兵奔走有数日为利不平楼头上露宿家的一宿呀就病不发，我乃自惭，要想国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妓女泪》。听众朋友，再会。